说到学佛，一切众生的心性跟诸佛如来没有差别，是一不是二啊。可是用心呢，差别就大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的用心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起心动念了，立刻要冷静想想，我这个念头像不像佛，像不像菩萨啊？佛菩萨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？修行从这个地方修啊，念头才起来，觉得这个念头不对，佛菩萨不可能有这个念头，我们的妄念呢、啊，赶紧就熄掉啊！啊，那么想一想这个念头呢？哎，佛菩萨都是这个念头。慈悲一切众生，救护一切众生嘛。我们能够起这个念头，好啊，这个念头要保持着，要继续增长啊。啊，四念处里头的四正勤，不就是教我们这个原则吗？四正勤实在讲起来就是两句话了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已经有的恶念，自己晓得什么恶念呢？与十恶相应的恶念呢，赶紧要把它断掉。还没有起的这个恶念啊，恶行要把它扶住，不叫他起这个念头，这是断恶。已经行的善，我们的思想言行与实善相应的，一定要增长。佛所讲的种种善行，我们还没有做到的，赶紧要发心，要依教奉行。这是诸佛如来的教诲呀。善恶的标准要记住，凡是利益自己的就是恶，利益众生的是善，这是必须要记住。啊，这个标准跟世法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佛说利益自己的是恶？因为利益自己，你增长我执，这个就是恶。你不能够把我看破啊，不能把我放下了，有我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一定要破我执。啊，所以你能破人我执，六道就超越了；破法我执，十法界就超越了。我法都不能执着啊！啊，所以佛教我们的方法很巧妙啊，善巧到极处啊，叫我们齐心动念，都为一切众生。 啊，一切的考量都以一切众生的福祉为对象啊，以正法常住为目标，这就正确了。现代灾难虽然多，原子弹在空中爆发，我也笑眯眯地走了往生了。为什么呢？来生决定比这层好。心善行善了，到好地方去了啊。如果我们的心恶行恶，这个灾难来了马上就下坠，生沉下坠都在一念之间。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行善呢？造恶的人在佛经上讲愚痴，愚痴的人才造业啊，才造恶业，有智慧的人决定不造业。这个是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地方啊。所以六道生成的业因我们明白了啊，果报我们也清楚了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说这种事情嘛啊，说得非常清楚嘛。下面说，其坠之鬼出有轻重之分啊，鬼的种类很多很多啊，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说了36类啊，那个类是大类呀他造作的三毒烦恼啊，这是贪心重的、嫉妒心重的，落到轨道了，引业引他到轨道去了。可是每一个人呢，过去所造的十恶业有轻重不同，所以同样在轨道，他们生活状况也不一样。有些鬼福报很大，享受比我们人间还要殊胜啊，类似天人的享受啊，鬼报里的福报大啊，为什么那么大的福报到轨道呢？引业把它引到轨道去了啊，他所修的这个福还是过去生中修的布施啊，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还是修的这些 啊，轨道里面享福啊，但是轨道里头有福报的少数，所以通常我们叫鬼叫恶鬼啊，鬼道里的不服的占多数，所以他这个时情况不一样啊，他有轻重之分啊，而堕到地狱里则没有大小之别。地狱是苦了 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！但是地狱里头的类别也非常之多，非常复杂啊！经上给我们讲了，有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，这是最重的，造的是无逆十恶。无逆十恶罪在过去很不容易造作啊，大家了都受过一点道德的教育啊，纵然造罪业了，无逆十恶罪很少见到啊，杀父杀母啊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邪，破活合身，少见了。现在这个社会的我们看到太多了啊，无逆十恶罪看得太多了啊，甚至于我们在寺庙里面都看到触佛身邪，在哪里看见呢？我看到寺庙里面，我们常常去访问，这寺庙的客厅啊，很宽爽，很大，布置的很雅的。哦，那个地方摆了一个艺术品，一个菩萨的头，一个佛的头，那是触佛身邪，把佛菩萨头砍下来了。什么罪呀？忤逆罪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当艺术品摆在那里，我们也不好讲，人家帮我到客人讲了，不得罪人，讲了，哎呀，你要堕地狱，这话我们讲不出来啊，没法子，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所以画佛像都不可以画半身。那佛的下半身哪里去了？造佛像、画佛像，记住要画全身啊，坐着站着没有关系，一定要画全身啊，这尊敬啊，我们人照相没关系啊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这个中国地方去的少，但是我们在电视上曾经看过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啊，我们看到了一些影片，许许多多佛菩萨头没有了，手没有了。今天世界众生为什么会遭这么大的劫难？我们一看心里明白，忤逆罪呀！佛虽然不在世啊，你破坏佛的形象，乃至于佛的画像，你要是恶意糟蹋破坏它，都是等于触佛身邪啊，这个罪在佛经叫等流罪啊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这个善知识啊，你嫉妒他、毁谤他、障碍他，等于杀阿罗汉了。那破活合身就更不必说了，分化你这个团体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头 所说的全是现前的事实啊。世尊在3000年前就讲得那么清楚了。谁造的业呢？都是出家在家四众弟子愚昧无知造作这些罪业，将来堕地狱。所以这一部经过去我讲过3遍，希望提醒我们同修绝不造地狱罪业。一经造了，过去无知愚昧无知造了，今天明白了，要忏悔，要改过自新，永不再造啊！断恶修善念佛的心更要恳切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往生就堕地狱，没第二条路好走啊！这个是事实啊。我们要学宋朝迎科法师的，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地狱，一个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已经造了地狱罪业了，只有两条路，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，还不觉悟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现前以真诚善心求佛菩萨，感应特别明显，特别的显著。你们诸位在这个地方住过这一段时间，你应当亲眼看见了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呐、真正善心一发，感应就现前。李牧原居士现身说法了，是个好榜样洪公兰老居士均献土地来建弥陀村，立刻就得感应，太快速了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福报，不福啊，生活非常艰苦啊！人家见到我都说我短命，我自己相信的。过不了45岁呀、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同参呢，法融法师、明眼法师，我一个。我们三个人同年，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。我们45岁那一年，法融第一个走了，好像是二月间走的，5月明年走了，7月我生病了。我知道要走了去香安居的时候，灵源老和尚请我在道场讲了《楞严经》，香安居的时候讲了《楞严经》， 楞严经十卷，我讲了三卷就得病了。啊，心里一想的时候，没错嘛，时候到了嘛。医生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啊，我们三个人，法融走的情况我不晓得，明言走的情况不错。啊，他修持的功夫很好。啊，他是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到医院去挂急诊。进急诊室半个小时他就走了，自己搭公共汽车去到急诊所，很难得，没有病苦。啊，我七月害一场病一个月，因为想到时间到了。啊，所以也不要去看医生了，也不必去吃药了。啊，每一天三餐给我煮一点稀饭酱菜，念佛等往生，啊，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。啊，以后有一年遇到甘珠和佛，啊，甘珠跟我也是老朋友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你这些年讲经的功德把你的命运改变了，你没有福报，你以后有大福报，你短命啊，你现在很长寿。我这个转变不是前生修的，这一生遇到佛法才转变过来的。了凡四训里面讲的不错啊，命是自己造的，命可以自己改啊！你自己为什么不替自己造命呢？为什么不改呢？我那两个同学，我也劝他改呀，他不肯改呀，他不相信啊，没法子。真正立志，勇猛奋发，一切不顾，我没有求长寿，我也没有求福报，我只求往生，一天不往生替阿弥陀佛做一天工作，我这个态度跟李牧原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世间是替阿弥陀佛服务的，做小工的，这是我们的身份呢，这是诸位你都看见的，我们这几个人能改，你们怎么不能改呢？我这个改造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，李炳南老居士给我证明的，他怎么说，他也是短命，他能够转过来弘法利生，你看他的像，人中很长，下巴没有啊，他不是长寿像啊，他的寿命在一般的讲的时候也不过活六十几岁啊，他能活到九十七岁，他那个寿啊也是弘法利生的延寿的，我到台中去跟他说，他给我做证明啊，真正断卧修善，真有慈悲心呢，有教无类也。只要你真肯跟他学，全心全力帮助你。 啊，所以对于六道一些状况，业因果报总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地狱最可怕，地狱最容易堕落，地狱决定不能去。啊，一去之后麻烦就大了。啊，寿命多久啊？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，不是八万大劫，无数劫。然后才知道，凡是在六道里面的众生，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。啊，所以六道众生呢，是以三恶道为家乡啊，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，时间很短的，逛一下又回去了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幕后他真的是做了一个总结，总有无明之颠倒，只有欲惑之正变。这是总结这个地狱，地狱没有大小之分，那个都是受罪，都是受苦。啊，这个无大小之别是讲你受罪。啊，总有无明之颠倒，无明颠倒，就对于业因果报这些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，不相信啊，随着自己的妄想胡作妄为啊，干这种业因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这个正确观念就是无所有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啊，三心不可得，你要牢牢的记住啊。哎，你就真看破了，你才真放下了。眼前一切的受用执不执着呢？一丝毫都不执着啊，随时可以舍得干干净净，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的修学得受用了啊，说放下就放下，这个话还隔了一层呢。念念不执着，就是念念都放下了。啊，一丝一毫都不执着。啊，看到人行善，我们欢喜，鼓励他；看到人作恶，再观察机缘，能劝劝他，不能劝不劝。啊，为什么说不能劝不劝他呢？劝他反而更加造罪业，那个就不能劝。那我们说你迷信呐，啊，又毁谤三宝，不是叫他更造业吗？他已经造很重的罪业了，不要叫在他加重罪业。所以才知道佛菩萨教人是慈悲，不教还是慈悲。一片慈悲啊，所以有无明颠倒啊，所以这个地狱里头有正边啊，刚才讲了，经上讲的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啊、八热地狱、八寒地狱、禁边地狱，分的种类很多。没有一处啊不受苦。幕后这做了个总结，故知凡夫有昧心缘，而随妄念，妄造恶业，妄受苦报。这个三句 把整个六道的情形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六道怎么来的？由昧心缘，心缘就是一念自性的。这个前面四句话了，体缘沾集，自性之心用本虚灵。这个四句是讲我们的真心呢，我们的本性呢。诸佛悟就是悟的这个，众生迷也就是迷的这个。沾即虚临，没有迷悟，迷悟在人呐。悟了就是诸佛菩萨。迷了是六道众生，迷了的人糟啊，糟在哪里呢？他随妄念呢，这个妄念就是妄心，在佛法里面讲八识，八识是妄心。八识是怎么回事情，那要说起来就很费事了。相中的典籍最富，说得很清楚，那真正是这个世界最究竟最圆满的心理学。我们略略的了解它的性质就得受用。阿赖耶含藏习气种子，你经历的事情会记住不忘记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你所经历的事情啊，阿赖耶是个仓库啊，是个资料室啊，全部都在资料室列成档案了。无量劫来你起心动念都有档案了，在你阿赖耶识里都含藏着啊。有的时候年代久了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可是档案在那里清清楚楚。起心动念，阿赖耶识里头都已经做成档案了，比电脑可靠。电脑电源断了它就没有了，阿赖耶识永远不断了。我们要晓得啊，你知道之后啊，你会寒毛直竖啊，真严重啊！以为自己动一个恶念别人不知道，你错了。你那个当案时的时候清清楚楚，怎么磨都磨不掉。你知道，知道的人很多啊。为什么呢？明心见性的人都看到啊。大家晓得三十一切佛共同一发身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三十一切众生共同一个阿赖耶，所以你阿赖耶里面那些资料别人可以调出来看啊，就好像现在电脑一样连线的，你那个资料他的资料全世界电脑连线的，我们要看哪个地方资料一按按钮就出来了啊。明心见性的人等于说他手上有一部电脑啊，设法界一切众生的心行，他一按你的资料，你的东西都出现了 啊，阿赖也是连线的啊，虽不是真心妄心，是连线的啊。所以别人心里面东西，别人的念头他知道啊，我们能瞒得过谁呢？想尽方法隐瞒，瞒不住啊！你只能瞒世间愚昧之人，明白人怎么能瞒得过他啊？所以我们的麻烦呢，是随着我们的妄想啊，阿赖耶累积的一些恶习气啊，还不随善习气。随善习气不错，你将来升人天，享人天福报啊。可是这个习真的是恶多善少啊，我们从《白法》里头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善心所只是一个，恶心所26啊，这就说明恶比善多，恶的力量比善的力量强大。荀子主张信恶，有道理啊！啊，这个信不是本性，习性。习性就是阿赖耶莫那的执着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都是由于严重错误的执着。第六意识的分别，啊，前五识造作了，所以由于一个错误，啊，就妄念一个错误，妄造恶业，啊，你的身口就造恶了。啊，造的是无逆十恶啊，我们放眼看世界，现代人造无逆十恶的多了，各个阶层我们都看到啊，啊，大家都在造无逆十恶，那个苦报怎么能够避免呢？我们今天要转业，你要不了解这些根源，你转业那个念头啊，生不起来。啊，纵然生起来啊，你这个一念信心不坚固，遇到恶缘马上退转，就又跟他去了。这个事情难了，所以这个经为什么要细讲？细讲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不能彻底明白，也得明白个大概，帮助我们呢升起信心。使我们知道，我们一生前途幸福美满是自己造的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！我们受福报或者受苦报都是自作自受啊！ 绝不是别人赐予的，没这个道理。如果别人能赐福给我们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那佛就早赐给我们了，何必我们还要修呢？这个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佛法令人敬佩，就在此地。他讲的这个理圆满，就是合情合理合法。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恩德，就在开示。开示就教学，做样子给你看。身教、言教、意教，三门教化，佛只能做到此地。众生能不能得度呢？是要靠你自己悟入。你自己不能悟入，没用处啊，佛帮不上忙啊。在经典里面，任何一部经，佛说这个经，这里头四个义，教、理、行、果。这是佛教导我们的。教，言语文字，这是方法，是手段。借这个方法手段告诉我理论道理，道理是理经呢，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行经。依照这个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你会得什么样的好处，得什么样的结果，果经。所以经典里面丰富的内容啊，它里头有理有行有果啊。我们学的人怎么样悟入呢？佛开示用这四个方法，我们悟入也是四个方法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信教、解理、修行、正果。你要懂得佛开示，开示的是什么，我们悟入，悟入的是什么，你要搞清楚搞明白。真正悟入就不随妄念了，不随妄念，我们随什么呢？我们随顺佛的教导，绝不随顺自己的妄念。这是我们初学，初学就是依这个，要依靠经典啊，得依靠三宝啊，三宝里最重要是法宝。佛不在世了，对，法宝是最重要的，是三宝里面的核心呢。所以经不可不读，天天要读。理不可不明，行不可不修。只要明理修行，自然就证果，果不必希求啊。所以一定要随顺圣教啊。悟一就不会造了。 我们这个恶业为什么改不过来，不明白道理，不知道厉害，不知道厉害就是不知道果报啊，不晓得道理啊，所以你感召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决定不造，为什么不敢造啊？为什么不敢造呢？不愿意受苦啊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不造恶业啊。造恶业你要知道啊，不但将来苦啊，现在造现在也苦啊，天天说话骗人晚上睡觉也做噩梦啊，他怎么不苦啊，昧着良心说话啊，现前就苦啊，后来更苦，以真诚清净慈悲待人，未来那个乐的果报没有现前，现在就快乐啊！啊，他心情爽朗啊，啊，自在快乐，现前就得到啊。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，佛说的话一句都不假，聪明人决定希求的是离苦得乐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只要能照做就能达到这个效果，所以这个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几句话重要啊，随妄念造恶业受苦报啊，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惑业苦啊，说明轮回现象的原理是惑业苦造成六道轮回，末后年就是恶品至甚之大悲，或解倒悬之疾苦，倒悬是比喻一个人头朝下脚朝上给你吊起来苦啊，佛用这个比喻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就是受这种苦，我们自己在这个苦里头不知道苦啊，这是愚痴，愚痴到极处啊！自己还不承认，还以为自己聪明啊，还以为自己智慧比人高啊，哪里晓得造这样这么深的罪业呢？佛告诉我，即使造极重的罪业， 只要肯忏悔，肯回头，都来得及啊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，二舍世王造的罪业，造的是无逆十恶罪业，杀父害母啊，夺取政权啊，受提婆大多的调唆。破惑僧无逆十恶造权，临命终时他能够忏悔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求佛原谅他，求佛救拔他，佛叫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往生。佛告诉我们，他是上品众生，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，品位那么高啊，说明忏悔往生，那一念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一般人是断恶修善的，念佛往生啊，有些时候还真的比不上他临终忏悔，他那个忏悔的心太强了啊！我们天天念佛，这个心里薄弱，没有他那么坚强。这个谚语常讲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真回头了，真改过了啊，真正是好人当中的好人了，所以他的成就也是他自己修来的，也不是佛给他的，佛只是劝导他，他明白了，接受了，立刻回头。因此造作一切严重的罪业不怕，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，你要堕地狱了，那个麻烦了，那个真的就不好救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堕到里面受极大的痛苦，佛菩萨给你讲什么好话听不进去了，难了啊！是度众生在什么时候啊？你那一口气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啊，那一口气断了来不及了啊！这个道理跟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！我们帮助人关键的时候也就在那一刹那啊，这一刹那如果我们有善巧方便，他真的欢喜接受，他就得度。那么这些都要在平常我们自己的修持。你自己给人做一个好榜样，人家对你有信心。别人劝导他不听不相信，你跟他讲他相信，那么这要靠自己平常努力啊，修学，你帮助的人才多啊，这是诸佛的本愿。所以六道众生如果不贫瘠，大圣是佛菩萨换一句话说，不贫瘠佛陀的教诲，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。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你也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之苦。啊，在六道，地狱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啊，很难避免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正法久住啊，非常重要啊。啊，怎样才能够令尽正法久住呢？一定要我们自己依教奉行，啊，正法才能久住啊。啊，要实质上的久住啊，不是形式，形式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有真正的修行人，有真正的善知识，正法才能救助。啊，没有真修真学的人，形式的佛法没用处。啊，那正法还是衰退了。啊，一定要真修，要下莲居老居士说的，要真干了。啊，那么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就是为了这桩事情。我们要能够体会到，这一段呢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这一段呢是讲本经的缘起了。